始。 好，我们开始还是做一个祷告，好吧？不感谢你，让真正弟兄姐妹有一颗愿意来寻求你的心，就是你的恩典，是吧？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下面的时间恭敬仰望，是吧？求主打开我们的心灵，让我们真知道你要今天要向我们说些什么。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因为今天呢，刚好是那个罗马书啊，从第一章到第八章，其实呢就是罗马书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啊。罗马书的主题啊，罗马书的主题其实就是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啊。所以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这个好消息就是要告诉我们，神要解决我们所有我们的问题啊。所以罗马书非常的重要，把罗马书搞清楚了，其实呢，神对我们的救赎的这个恩典，整个这个要义就清楚了啊。那首先问大家一个目的，我们读经读圣经，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读圣经？ 知道真理。 知道真理很好，还没其他的，明白真理。 今天我听到牧师讲，他说圣经是写给我们家书，我第一次听到这样说。我不是有没道理，我听一下午上 的。很好，其实这都是非常都是很好的那个观点啊。其实神太爱我们了，他先造了整个世界，造完了以后再造人，人就是他的杰作。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因为他有个目的啊。让我们明白他造这个世界造人的一个心意啊，这就是圣经的目的，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他最亲爱的家人，他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和人的目的是什么啊。这个目的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些被他创造的人明白他的心意，认识他，然后呢来接受他，成为他们一生的帮助，帮助人从这个罪恶中能够拯救出来，罪恶中能够拯救出来，然后呢，要塑造每个人啊，变成越来越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他希望每一个人最终就像成为一个小耶稣基督啊。那么这个还不够，他还要我们每一个人呢，真正能够有一天改变成真像耶稣那样子，能够跟他的灵合而为一啊，在天国掌王权，一同得他的荣耀啊。这就是神要在这个圣经中阐述这个真理，让明白他是多么的爱我们。假如明白他这个心意了以后呢，那我们为人处事，我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就会不一样。否则的话，我们是为自己而活，不晓得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应当是为神而活。因为他有一个造人的时候，最初他有一个最终的目标，这目标就是给每个人的命定，让我们真正能够活出我们的命定，那个完成他整个造人的一个目的啊，造人的目的。那罗马书呢，就是保罗被耶稣提在三层天上去，亲自来教导他这个真理，让人阐明怎么样把人从罪恶中拯救出来，然后呢改变我们，越来越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啊。整个罗马书就讲这件事情。所以第一，他要讲要人知罪，第二要认罪，然后悔改，然后呢就最重要的一关就是因信称义，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那么这个时候神就把他自己的生命放在每一个信他的人的心里面啊，这个圣经就是圣灵内住，来帮助每一个人，改变每个人，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整个过程叫成圣，成圣最终的目的就是人慢慢身心灵，就是灵魂体全然被改变，成为圣洁毫无瑕疵。 啊，整个罗马书就是讲这个解释这个真理，解释这个真理。所以罗马书一章二章就讲罪，不管是世界上任何的一个人，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啊，他就阐明这一点，就花了一章二章。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没有罪的，人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然后都解释人没有办法自己从罪中把自己拯救出来，无论是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通通没有，无能为力。所以呢，他必须要他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他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知罪认罪悔改，然后愿意被他接受他为个人的救主，然后他就把人的罪行以前犯所有的罪同赦免了，这个时候就能够从跟神重新和好。这个时候最重要一件事情，所有的罪就全部通通不算了，罪行完全得赦免，这个人就是因信称义。这个时候就是成圣的起点，成圣的起点啊，开始成圣的起点。这个时候一个人重生得救，我们大家想想看，我们重生 得救这一刹那，其实我们跟重生得救的前后没有太大差别，我们仍然是一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不良的习惯，很多很多的习惯，那比如自私、骄傲、嫉妒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全部都改。所以呢，神也知道我们这个问题啊，我们的罪的诠释啊，罪的这个律仍然在我们心里面，这就是原罪，就是罪性啊。虽然我们罪行完全被得赦免，因信称义了，但是我们的罪性仍然活在每个人的心里面，使人不得由自己的，然后会犯罪啊。就像雅各书说的，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就这个次序啊。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罪性的问题，所以圣灵神也知道我们这个问题，所以呢就把圣灵放在我们每一个信他人的心里，来开始来改变我们啊。所以耶稣说，我来了不是要让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得生命就是你因信称义这一刹那，你的灵苏醒了，你能够看见属灵的事情，能够跟神沟通了，但是你身上这些所有的病、所有的罪性还没有解决，所以必须要有跟圣灵，跟着圣灵，让圣灵来改变我们，让我们越来越成圣，就成就是诚意，成为一个真正的义人。所以哈巴谷说这个义人因信得生，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啊，得到生命，成为义人。我再说一遍啊，义人因信得生，其实应该是这样讲，一个罪人因为相信耶稣得到生命，成为义人啊，这是哈巴谷书那个讲的意思。那整个罗马书从一章到八章就解释这个东西啊，怎么样一个人从罪人然后灵苏醒了，然后第二个阶段就要治我们的魂的问题，就成圣整个过程，就是我们一生之久啊，我们的灵命时高时低啊，但是慢慢慢慢我们随着圣灵就会成长。那为什么我们要读经祷告啦，跟神亲近的目的就是让圣灵来改我们，改我们这些魂里面的毛病啊，自私、嫉妒、骄傲等等等等问题。那内在生活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我们的灵完全降服在圣灵的引导之下的话，我们就怎么样，就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说，圣灵能够来控制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完全把我们的主权交给圣灵，由圣灵来管理。这个时候我们的魂就得医治啊，你这毛病就得医治 啊，德意志它是从魂开始，然后呢再到体，啊，神拯救人有个次序，先是灵，然后到魂，然后到体。但是我们一生呢，因为这个肉身呢已经全然败坏了，所以我们肉体虽然衰残，我们灵是往上，但是我们最后，比如我们活95岁，95岁这一天我们就死了，我们的身体就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但是我们的灵魂到哪里去了？到乐园里面去了。有一第二次主再来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全然成圣的一个身体，就是一个灵体，就跟耶稣基督那个复活升天以后他那个体一样，能够什么不受时空的限制，能够穿墙等等。这个灵体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就灵魂体全然得救啊。所以说整个救赎呢分三个步骤，先是灵，然后是魂，然后是体。灵就是因信称义的撒拉，我们就灵就得救了。然后我们一生活95岁，这个过程里面让我们怎么样？罪恶得什么？不再慢慢不再犯罪，然后呢，分别为圣，成为圣洁，没有瑕疵，这是整个魂。但是呢，不是说每个人95岁活那一天就全然成圣了，只神只要要求我们能够，做罪，就是说能够全然摆上自己来为神而活，这就够了。但是说什么程度每个人不一样，那么他的补救的时间在哪里？在乐园里面，乐园里面继续让我们全然成圣。所以到主再来一天，灵和魂是全然成圣，但是身体呢必须要给我们一个灵体，让我们灵魂体全然得救。听一下有没有问题，我讲得很快啊，但是是不是清楚这个词？要方洋请问。这是这样子啊，因为我们每个人死了以后啊，就比如说耶稣和那个强盗不是同定死之前，他就说你今天晚上你跟我同到乐园去了。你说那个强盗他怎么样？他根本没有机会成圣呐，他只是得救，对不对？然后就到乐园去了，那他怎么办呢？所以在主再来一天，他必然要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他魂必须要全然分别为圣。所以在乐园那个时间不要多长，神怎么做我们不知道，但是必定完成。 那就是他死了，他的身体死了，但是他的魂 和灵 是去乐园里，完了在乐园里继续造就， 才成为全然圣洁。一定要这样子，他才能够到天堂去啊！ 他的魂能到天堂吗？ 是灵和魂都灵和魂是这样子，人就是一个 character， 每个人的魂呢决定你这个人。所以灵魂都在乐园里面，所以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是灵魂体全部都是分突然全然成圣。 这个圣经 圣经没有讲，圣经的根据就是你要有相信神，他让我们，比如我们罗马书8:28，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益处，就磨成怎么样长子的模样。所以每个人必须要磨成长子的模样，就身心灵通通要像耶稣一样，对不对？你要成这个就是一个真理嘛，你接受这个真理，然后你就要想想怎么做了，神怎么做。他没有讲怎么做，但是他给我们就是我们可以怎么样用逻辑来推这些推理可以推出来，一定是要做成，对不对？神看我们以每个人是变成他的孩子，全然成圣，毫无瑕疵，身心灵必须要像耶稣，才能跟他的灵合而为一。米宝想讲的。 对，但是那个魂是像我们的那个情感啊、思绪啊这些东西。 你说耶稣有没有情感？ 他是因为他是人的时候。 他是这样的，神是一个，耶稣是。100%的人也是100%的神嘛，对不对？他有神性和人性，他的人性其实呢，对我们来讲，人性是什么？就是魂嘛。因为灵和魂是不一样的，人性就是要人的那 character 嘛，对不对？所以说必须要有魂的存在。OK， 这就是有想象的空间啊，因为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 但是你用逻辑推给推出来，人家不讲这个事情。呀，就是说这些事情普通人不去想，但你仔细想想看，这些要怎么神怎么样把这些完成是他的事，但是我们要相信他一定做到。 刚看到一天，就是在旧约，在圣经里面讲的很清楚的时候，不过是旧约里边，就是也是有想象空间哈。看那个在出埃及和利未记里边哈，那个陈胜哈，不管什么东西，只要用那个宝血，用血一撒，就立即成圣，或者用那个膏油一抹，立即就成圣。 是。好。 就是这个，如果我们有点想象空间的话，你知道说是那个我们这个救恩，我们相信这个福音哈，所以我就不往下说了，我只是说我看到这个里面说成圣就是瞬间一抹一撒。 因为神是无所不能。 对。 凡事都能，就是。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人在这个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还有什么动力说的要去走这条成圣的路呢？ 这个动力是在罗马书第八章后半段，其实第一节到十七节就讲了，你这个能力是从圣灵而来，但你要有信心。你要信心，要相信这件事情，并且你要跟圣灵合作。我要画个图啊，我中间画过，在别的班上画过图。这个图就是每个人呢、他有自由意志，但他有一个律，叫做圣灵的律，是吧？圣灵。这是第六章到第八章就讲圣灵的律，是吧？这个律呢是使人成圣的一个律啊，解决人这个所有的罪性的问题。但是另外有个律，这个律就是说罪和死的律，对不对？罪和死的律其实呢，这个律呢是使人向下的。这个律是怎么回事呢？它有三个东西在里面啊，这三个东西，一个是撒旦啊，撒旦这魔鬼把你往下拉。第二个是世界，第三个就是肉体，就是老我。这三个力量加起来就是死，最后死的力嘛。这个力是使人越来越差，但是我们没有圣灵的力的时候，是不是人会越变越坏啊？我们只有向下，没有向上，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圣灵，这个力大于这个力，所以人就会往上，然后成为圣洁毫无瑕疵，就分别为圣啊。克服我们犯罪的这个力量，力量从哪来？从圣灵。所以一个动力呢，就是说神已经给我们了所有的东西，就圣灵已经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心里面。这个圣灵的能力是超过这所有的这个总和，能够使我们越来越好。所以呢，我们必须要跟圣灵搞好关系，跟圣灵有个亲密个人的关系的时候，圣灵才能够啊帮助我们克服所有的这些问题。 这个是那个理论上是很成立的、但是我问您的问题是，您刚才讲就是说人、就像那个罪犯跟耶稣一起钉的那个罪犯，他就没有机会成圣，他没有机会搞他的魂，然后他也一下进了乐园了。 对。 然后那个主再来的时候就会把他让他全然成圣，然后进到天堂。 是。 那我的问题，我想不明白，就是说，那我们这些人有机会在地上来，那我们岂不是偷点懒儿？然后反正主耶稣。 我们的动力在哪里啊？就是、 对，我的动力在哪里？ 动力 冠冕，就是说那个冠冕是怎么回事？ 好，在这里啊，这个是答案的这里啊，这个就是。我们不是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吗？神的义什么？就是我们呐、神的义就是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创造人的终极目标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活在世界上，要来完成神的国的建立。我们是神的国度的一部分，明白？我们现在已经神进入神的国了，只是我们在神的国里面被塑造，越来越像耶稣基督。说到过程里面，神是经过我们这个人、我们的家庭，给我们所有的产业，让我们怎么样一边做一边学，一边做一边学， 就是我们要传福音，也要帮助别人成为信徒，成为门使徒、门徒，成为门徒，然后这国就是建立起来。这就是我们每个人人生在世界上的怎么样命定。命定就是我们每个人活在世界上，应该为神而活。为神而活就是我们主要的事工就是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就是一个传道人，每个人都是神这样看我们成为传道人。我们一边做一边学，同时呢，我们需要养生，是吧？我们有一个副业，副业就是我们做工程师、做老师赚钱，我们是养生的一个，叫副业。我们的主要的这个人生的事业就是传福音，就是一个传道人。这就是神要让我认识到这一点。整个圣经要解释这些东西啊，你仔细读，读到最后你要为神而活。为神而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把主权交出来，让圣灵来带领你过你的人生。因为你现在是圣灵的奴仆了，你再不是罪的奴仆，也不是撒旦奴仆，对不对？ 是义的奴仆。 啊，义的奴仆，义是什么？是神的义。 不是圣灵的奴仆。 不是，是义的奴仆，就是 我们所得的不是奴仆的心，而是儿子的心。 明白。但是你仔细看罗马书，他提了一点， 他说我用人的话说，你是义的奴仆。 对， 他说因为你们软弱，所以人的话说你们是义的奴仆，要做义的奴仆啊。可是我们不能再生儿子，我们是神的儿子、女儿。 是神的儿子，但是呢，你有一个自己想做主的这个欲望，对不对？你自己私欲的奴仆，现在你要转变你的身份了，你现在是要为神而活。 这个奴仆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奴仆呢是在那个辖制之下的， 对， 我们已经不是， 对， 但是我们跟神也是奴仆关系是什么呢？就说我们是要为他服务的， 对， 是这种奴仆的意 思。所谓有自由意志，对呀，对。 主要他做义的奴仆的意思啊，说是 I am slave to righteousness， 就是我这个 righteousness be done you。就说这个我是不可能从这个义里面走出来的，我是这个义的奴仆。一旦相信耶稣基督，也不再做罪奴或者义的奴仆哈。就是他是管我的，这个义就是他给我这个礼物以后，我还就是只要我真决胜他了哈，我有这个 security， 甚至就像我一个，就是他反着说嘛，像我一个做一个奴隶的人，那个 master 怎么管我？怎么不能脱离哈？我现在如果是相信主耶稣的救恩，白白的给我生命树给我哈，那我在这个里边安全到就是出不去的。啊，这是神管的，不是因为我怎么样才做义务哈。 他的意思就是神要管理，你要把自由意志交出来，就这个意思。 哎， 你要把自由意志交出来，就是这个意思。呀， 对，人服侍神是因为人知道神那么爱 我，爱 我， 对，心甘情愿的，对，这个心态是这样子，对， 心甘情愿。 但是保罗那个在说仆人的时候。他是刚才说是做神的 slave， 其实James 就这样写好像我听一个，他就是说我是神的 slave， 他没有现在我们有的章节翻成 servant， 当然我不是这种，是不是哪一个是更靠近 他只是说法而已啊，只是说法而已。其实主要的这含义就是我们不要为自己而活，因为人总是自私的嘛，总是想自己要干啥。现在就是说我们现在做事情之前先求问圣灵，神你要我做什么，这就把主权交出来了。那神还给我们自由意志，他要我们做什么我们还可以不听他来自己做，但自己做又会吃受一点苦就是了。 我觉得海逊那个说的比较那个准确，就是说做罪的奴仆呢是受辖制的，但是我们做神的奴仆呢是完全自由，因为神对我们是爱 的， 神的爱对我们就是啊，爱里头就没有那个 就没有惧怕， 惧怕了嘛， 对， 爱既完全就没有惧怕，我们就都完全的自由了嘛。所以我们做义的奴仆也罢，神的奴仆也罢，或者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也罢，我们得的是一个完全自由的一个儿子的心， 对，自由意志，对， 就这个意思，其实不矛盾的，跟你说的那个 是一个爱的奴仆。的关系， 对 呀，这个爱的关系，所以神要管我们也是出于爱，我们心甘情愿被他来管，就是我们愿意让他来爱我们，其实从这个观点出发，那就比较可以说得通，明白啊？ 我觉得就像最早在伊甸园里的时候，就是亚当实际上是有100%的自由，所以神说， 可以吃所有的树和生命树的果子，不要吃那个树，但他还是有罪。神说 还是有 罪，你可以干 anything， 但你别吃那个。 对， 那他吃了之后呢，实际上就变成罪的奴仆，是因为就是神给他100%自由，我觉得。然后呢，就是说，然后他就吃了之后就变成罪的奴仆，所谓的 就跟神的这个爱之间那个断绝了。关系断绝了。 我现在就老师现在又回来一个，刚才就在讲乐园的时候，我在看见乐园，就是说，因为我们最早造亚当夏娃，就是神实际上造那个亚当，实际上他叫回到亚当，对吧？第一个亚当堕落了，耶稣来上是第二个亚当。 嗯。 那实际上说我们最后越来越像耶稣，实际上我理解不知道对不对，实际上就是跟亚当应该一样，犯罪之前的亚当应该一样，因为那是神造。 是，但是呢，亚当和天使长都有同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呢，就自由意志没有好好用，他没有 犯罪之后，但是 不是犯罪之前他有自由意志可以随便用啊？ 对， 天使长是全然美丽嘛，全然美丽就是说他是好的不得了的，但是他还会犯罪。那现在呢？神要让我们像耶稣基督，不是像亚当，就是我们能够克服我们犯罪的罪行，所以超越亚当，这是神要的。 那就神造亚当不够好？ 不是不够好，就是说他没有经过没有经过怎么样，没有经过一个试验的过程，他没有成为精精。 亚当那边呢，不说不够好，但是亚当那个生命树的果子他没有吃，但是耶稣 对，然后你看那个，他讲的是有灵的活人，对吧？耶稣是使人活的灵，那不一样，就是一个只是有灵，另外使人活的 灵， 两个就是有点意思。 是，呀。 对他有，我觉得海旭讲的就是说，对生命树的果子他没吃。 没吃。 就是说他如果要吃的话， 那就会像耶稣。这问题出来 真，就说亚当还是有生命的，就是说亚当他虽然有 命， 他还是会死的。亚当伊万舍雷，但是耶 稣 因为 他 不会死， 他 不 会 死， 他 不 会 死， 他 如果 不 犯罪， 但是他所谓的生命上的，对他不会 死。 他那个所谓的生命树的果子，实际上就是我想是跟圣灵有，就是圣灵一下出去。但是 那种圣灵那种， 但是神已经给他圣灵了，不是吗？神吹 那口气啊，吹那个气。就是说这是我的解释啊，你不就是做参考吧。就神要让这些天使和天使长都服气，让这个全然成圣这个人可以跟他一起来掌王权，让他们服气，所以他一定要超越天使长那种全然美丽，明白我想讲的吗？否则他们不服气啊，你管他，他说你算老简，你管我，你还不如我，那你怎么管我呢？所以要跟神一起做王，同得荣耀的话，必须要怎么样？比天使长还要荣耀，那个生命要好到那种程度，你才能做王嘛。 他当时亚当的那个任务是管理全地， 全地不是管 没有说管天，对。 对，没有管宇宙，对的。 只是管地， 只是管地。现在跟人做王是卷曲，卷曲，天地都要管。 我们 家 来是要管 的，整个整个 神，天兵的飞鸟都是他管的， 就没有管别人管 的， 灵界没有管的，我们以后要管天使长都归我们管的， 不会吧？没有哪儿写了？ 跟神一起做王，你说不管那天使吗？ 做王 是什么意思？你这个就有想象空间了，你是怎么样叫王？ 以后我觉得是两天，一个是千禧年的时候还是在。 对，千年以后，新天新地，对对对，新天新地的时候，人是要灵界要管的，说王是灵界和天地通要管。 你这么讲的审判天使。 对，要审判天使，对的，有这句话嘛，对。 审判对， 有 审判天使就会管的。 嗯哼。 希伯来说天使就是属灵的。 对。 其实他应该是比我。 是比我们小， 所以服侍我 们 不一定是 归我 们管。 对，我也觉得 啊， 那个 时候在那个诗篇里面不说嘛，他们是就是他们喜欢听神 做。 对，他是服役是服务神的。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为神来。 其实我觉得是帮助 是 的， 你看，耶稣祷告的时候有两次嘛，就是大家看见是天使在那儿指控他，一次是在西马尼，一次是在另一方，他是看见天使去服侍他。 对， 那么其实上耶稣就给我们做一个这个榜样，就是天使上的事儿帮助我们。那你说就是我们如果在人面前认人子的话，对吧？他在哪儿面前认我们？他在神的使者面前。 嗯 嗯。 就是我们如果在世上 publicly 我们是 recognize 耶稣的话，我们在任何地方啊，耶稣在那个地方啊，在那个地方的使者他会在跟使者说你要忍忍他。我觉得那个这个地方很好，天使应该就是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离世是我们这些信徒服务。 那个我觉得天主教基本上讲的就是这样， 是吧？ 就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天主教基本上就是讲天使。 天使听你的灵魂的， 嗯 ，OK。 好像说人造的比天使微小一点，那就是人造的时候还是比天使要微小。 因为我们， 但是如果我们 以后会比他还大。 对，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灵跟神的灵 合一 的时候，这个时候天使就来服侍我们了，因为我们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了，我们就高过。 其实天使现在又为我们服役了。现在很多时候神差遣他来传话服役灵，还有我们还有一个保惠师，其实我们每个人呢，其实有一层保护是天使要保护我们的，就是我们假如是基督徒的话，天使是我们有一个守护天使，这个地方我们一直以后再查神就会查到。不过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一个概念，这概念呢就让大家有必要放开一点，不要被锁被匣子住。匣子住，我是觉得是这样的，我们必须要打开我们的这个眼界。怎么意思呢？因为我们每个人信主之前呢，其实真的来讲对真理晓得知识一点点，可能没有。信耶稣以后信主以后才开始明了真理，所以我们这个整个思想观念呢，绝大多数是不正确的，跟真理差的蛮刀的。现在呢，真理来了以后，我们就有个选择，到底要你相信真理呢，还是保持原来的？这是一个拣选的过程啊。所以我们每个人的小脑袋里面呢，就是有掺杂在一起，我们旧的东西和新的东西掺杂了，让我们呢怎么样？有的时候就混乱，思想混乱，就搞不清楚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这个什么是非真理啊。然后会被撒旦欺骗，撒旦从他谎言，我们假如说我们自己真理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就会被他的谎言欺骗。 OK，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 其实刚才回答 Grace 的，其实我们已经问了，是你刚才问的那个那种时间，就是在约翰福音有这个解释，就是保惠师第约翰第七章，不是第七章，第十六章第七节。然而我将真相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下面就是你刚问的，他进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就是说，你刚才说为什么要走称颂道士那一套，我觉得这句话能启发我。然后为罪是因为他不信我，为义是因为我去妇女那里去，他就不来。后边就是说他解释。神就说你实在得了这个圣灵的启示，你就自己就主动去责备，让你去走上圣道。实际上就是回答你刚，我刚引申太远了，我刚想什么，我又忘了你那个问题。 好，你这个解答的好，谢谢。 好。有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再先把问题留下，我再往下走一点，然后再谈论，好不好？那么现在我们就是第一步，我们已经参与了，就是我们是神圣的起点啊，神圣的开始，神圣的工作了。下面一步呢，就是因信诚义，因信诚义就成圣啊。那种过程是我们一生之久嘛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消极的，我们要是不要犯罪。积极的话就要分别为圣，那分别为圣啊，不要犯罪和分别为圣，其实我们是心有余力不足，我们想这样做也做不到啊，这就是第七章的 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愿意我善我做不出来，不愿意做的事情反而做了，那就是那个罪性结果。那克服这一部分呢，神就说他也知道我们没办法无能为力，所以呢就派宝贵是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有自由意志必须要跟圣灵合作，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愿意心甘情愿的让圣灵来塑造我们啊，这是就是我们有选择权，到底要他来帮助我们克服我们的问题呢，还是不愿意啊，这就是我们的问题了。我们是不是愿意将帮主权交出来，就整个神圣过程就是他已经给我们了这个能力克服我们所有犯罪的可能性，可以不犯罪的，但是我们必须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问题呀。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要我们死，我们要死，让神的生命从我们里面活出来，新的生命取代我们旧的生命啊。所以就是耶稣讲的，我们要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跟从主呢，现在就跟从圣灵了，是这个意思，可以吗？这就是因信诚义对付罪性，这是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过去我们已经罪得赦免了，那个那篇你翻篇了，所以我们不要再纠结了我们有没有得救啊，这不要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已经得救了啊，得救的问题已经解决。那么我们的任何时候认罪悔改的时候，罪行就得赦免。那现在就要对付我们这个罪性原罪的问题了，就是罪的诠释怎么样克服，克服能力来自圣灵。那么怎么样相信圣灵有能力帮助我们做这个事情，全然相信让他来做，那就做成了啊。这就整个第八章前半部讲的就是这个东西，有没有问题？这部分清不清楚啊？就是说第八章一到十七节就解这个事情啊，我们老我要死，要依靠圣灵啊活出来，可以吗？那上一次就是润峰讲的，就八章一节到十七节就讲这个，下一次我们要讲的就是为将来，将来我们不只是这个能够克服我们的这个罪性，然后能不能得胜，然后得荣耀，我们的灵和圣灵神的灵契合合而为一，然后同享神的荣耀，同掌王权，这是第八章十八节到三十一节要讲的，我们下次讲啊。我先说将来这个啊，这个呢还不是拯救的全部，最后呢那个身体得到一个全然成圣的身体的时候，所再来的时候，那才是我们身心灵全部全然成圣。 OK， 有没有问题？因为我们今天讨论这个主题其实太大，就是神要从头到尾，从我们从一个罪人开始，怎么样让我们全然成圣，整个过程。那保罗的罗马书就讲这个，其实讲得蛮清楚，并且是一步一步讲，很合逻辑的。但怎么做呢？其实是第八章，六七八是最重要的。就告诉我们罪性怎么样解决这个罪的诠释的问题，这是我们要一边做一边学啊。为什么一边做一边学呢？ 就神不是要塑造我们每个人要来像耶稣基督吗？他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病入膏肓的病人，身心灵三方面通通是很多的毛病啊，知罪，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然后呢愿意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克服这些问题啊，愿意花时间啊，最好是每天一个小时过内在生活，亲近神啊，把主权交给他，然后我们要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主权，我们主权全部交给圣灵，让圣灵来管理，这个时间叫圣灵充满啊，那就是我们这个生命被改变的最快的时候。 OK， 那这个我这个讲义上啊，最后第一页的最后的成圣啊，我分两个，我这样讲，他有人是这样讲的，在地位上成圣，就因信称义的时候，地位上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子了，已经神已经看我们成圣了，但是实际生活上呢，我们还没有成圣，所以我们要脱离罪作王的权势，要让义作王啊，这是成圣第二步。那成圣的途径呢啊，有括弧，与基督同死同活啊，就是途径。那么第一呢，向罪死，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的罪啊，就是舍己，天天背起自己要死的。那反面啊，客观的死就是当基督为我们的罪定在十字架的时候的客观的；主观的死，圣灵正在我们身上致死我们的肉体啊。那么靠着圣灵活，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们，使我们脱离罪恶死的律，就是那个图啊，上面那个图。然后圣灵给我们能力啊，去战胜罪的死的律。OK， 有没有问题？好，我们现在可以讨论了，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 我在看您那讲义上，大部分都是第六章啊。 第六章是有原因，方法呢就是要在第八章讲方法。第七章就是那个叹息嘛，就是我愿意做呀好的事情，我想做做不出来啊，不愿意做的反正做出来，那是第七章讲的。第七章是讲两个事情，第一个是罪的律控制我们，第二个就是我们和律法的关系。我们和律法的关系就是说，我们假如说我们这个人死的话，律法就管不到我们。所以说一个因信称义的人其实呢就是要怎么样，就是完全得以自由，不要用的条条规规来规范你了，不要因为你做不到觉得很纠结律法，因为你也做不到，只有圣灵来帮你做你才做得到。所以因信称义的意思就是说，你其实呢这个称义是什么意思，耶稣帮你做到了就算你做了，就是这个意思，称义是这个意思，你自己没办法满足那个律法的要求嘛。律法一共是613条加十诫是623条，没有一个人行全部623条是不可能的，只有一个人做到了，就是耶稣基督，他做到了满足律法的要求，因为他做到了，然后呢我们就相信他，然后呢他的宝血就遮盖了我们，就算我们做到了，就是因信称义是这个意思。因信称义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义活出来，我们自己也没办法活，就是要圣灵帮助我们活出来一个圣洁的生活，是这样。所以从头到尾都是耶稣做的，耶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就是客观的已经成圣，已经成了，主观的经历就是我们的生活要活出来，那就现在我们每天要做的事情。 白冰，你没问题。 嗯， 所以要是回到刚才讲的，就是在亚当的时候，神也给他一次机会，让他吃生命树。 对， 吃完也是所有的因信称义，因为他神说你吃那个就能活，吃这个就不能。那他没吃。 Yeah. 那第二次呢？神还是给了大家，我们大家一个机会，说你去信耶稣，就好像吃生命树。 嗯， 是。 嗯， 对。你要不信也行，那你就吃。这个神是说不要吃善恶素那个分别上的，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上这些，就这些。那我们就处置是吃耶稣，还是说第二次就第二个机会是？ 就耶稣他说嘛，他的肉是可以吃的，血是可以喝的，他就是这个生命树的果。 其实我在想，其实神当时没跟他说吃生命树就活了，他只是跟他说不能吃那个，吃了就必死。 就死。 如果告诉他吃那句话，他肯定吃去了。说了吗？ 他说了，他说我的园子里的果子都可以吃。 对， 说 了 就那 个。 是都可以吃，可是不能吃那个。 对 对。可是他没有说你吃生命树的果，然后就必活。就他这个没说，我说。如果你吃了这个就会怎么样？你说，他只是说你说 能吃到核中间， 没有，因为他 是 还没反 思， 所以他不用说你吃了之后就因信称义，因为我们现在是都在罪，所以他说你要信耶稣就因信称义，因为他这阵还没犯罪，他只是说你不要去碰那个， 也不好， 他又不能说你吃了这个就不，但他确实说你要吃那就是就死， 对， 所以就说的很严重，但是他不会跟他说你吃生命素，所以你就因信称义了，因为那阵还没犯罪。我只是这么理解，就是两次，我们有两次机会，我们现在第二次。 嗯，因为他是明白那个意思的。你看我们当时就像我这样智商一般的人哈，他只要说那个话，我就知道什么意思。因为他说两棵树嘛， 你知道， 一棵叫生命树，一棵叫分别善恶树。 等 不然后那棵分别善恶树树的日子必定死，另外一棵树的名字叫生命树。 当时我们把这两棵树指出来， 智慧多高了，对不对？ 那是。我就说 这是相对的嘛，一个是叫生命树，另一个叫生命树吃了要死的，那就给生命树是干啥的？生命树， 原来树很多，但是单独就说了这个， 对，单独说这个。 但他那不是说亚当不需要吃生命树的果子，就是永远活着吗？如果他不犯罪的话， 他永远活着，但是生命不够丰盛。 他挺丰盛的， 他不够丰盛，就是他是很棒了，但是呢，不像耶稣。 但他差什么呢？他如果不吃那个分别善恶果， 那 是 完美的。 对， 他 不差 吃了以后， 他不差什么。 我想那个实际上这样，就是那个吃了以后哈，就像你说，一定是要跟耶稣发生关系。那生命树，耶稣是给我们生命的。 他跟神握着在园子里。 他没有犯罪的时候不需要救死。 他还有一种 choice， 就是他还有这个。有选择可以不相信神， 对， 对不对？那现在是对我来说呢，就是我现在就是 give up 这个东西，我不再愿意想能够判断神对不对，我也不愿意判断说是，就是说，我就 taking Jesus that's all， 但是 对 不 对？他也是那样，他当时他可以放弃，就是说是，如果是吃生命树这个意思的话，就是说我放弃有这种可能性吧，那一吃以后。不管谁跟我说，不管谁正面说反面说，神可能对你不是真的好，对你不够完全好，那撒旦说的话嘛，他就去信嘛。如果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代表就是说是 OK， 我吃这个，我就神 you are good， no matter what you are good， OK， 其他东西都除掉扔掉，里边那个可能认为神的那种不对的可能性都给他 remove 了，这就完全得了生命，不会死了，怎么死啊？不可能选错了，没有别做错误选择的可能性都没有。 我们现在要比亚当和耶稣来比，我们就说像耶稣好还是像亚当好，你不要说亚当怎么样。 我觉得亚当很像耶稣， 很像耶稣，但不是耶稣。 哎， 这也差。 现在肯定是像耶稣好了，耶稣是死人活的灵，亚当是有灵的活人。但是当如果他没有犯罪的话，我们当然这都 不是关键。是我们最后像耶稣是变成。我们还不是神，所以我们还是亚当。 不是， 对 吧？对 不对？ 我们也可以成为神。 我们是灵啊，我们的灵。 我不是， 我们不是成为神，我们的灵和 对，我们不可能跟神一样。所以我觉得亚当身上跟神是最接近的，因为耶稣本身是神。耶稣是完全的神， 不是 完全的人。 不是，其实我们现在不要当神那一边，我们就说 耶稣不是百分之百的人和百分之百的神吗？我们说百分之百的人的一部分的耶稣好还是亚当好？比这个， 我们刚才耶稣是神吗？ 不是，我们把那神呢拿掉嘛，神那一部分拿掉，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和百分之百的神，把人那一部分来给比，我们是要这样来比。 不是要比亚当犯罪之前和耶稣的那个比， 不能是亚当。亚当当一被试炼的时候，他就怀疑神说了话。 对呀、 啊。所以说他没有被试炼过，而且他对神的那个信心是有问题的。就是说他当一被蛇缠的时候，他就怀疑了。 他就怀疑了。 那耶稣是经过了很多试炼， 哎， 就包括到不是 战胜那个， 他还是神。 对呀、啊，太 绝 了。不是你这样不说亚当有问题，是让你说神造的过吗？ 对， 我觉得要试炼。 不是不是，造的是一个不会犯罪一个不是不是说什么叫完美。 是 对，起初的亚当是，我觉得 这是我从前是这样想，我现在是完全是另外一种想法了。为什么呢？我以为原来就是比如说就像亚当那样就行了，其实这就是千禧年。我知道千禧年里面 因为 是 亚当 特别 准备了一些，他有一个特别的毛病，他可以吃屎。 但是耶稣这样的 意思， 我们终于要发言了，终于发言了。 站起来，我想问个问题啊。 注意吧。 你说亚当如果不吃那个，他爱夏娃吗？就是他不吃那个东西，夏娃还有机会被得救吗？不，我就说你刚才说一个亚当，说个夏娃，说个丈夫，说个妻子，对吧？你就说我就直接你死去吧，我不管你了。我就是不吃这个，我不吃只是什么的活的。你吃了你 死 了， 你死了也可以这样。 不是，我就说呀，我就说你要是死了， 他是站在旁边的，我觉得其实说出来，他是站在旁边，不是待在家里，他站在旁边。我为什么？ 你说他最好是你别吃。 对呀。 对。 你就别跟他说话，拉着应该走啊。 但是他是肯定是先吃完 先吃， 他先吃了， 吃完了才。 对，我是觉得要 他说话，他是当时都站在旁边的。 对， 说话的时候两个人站在旁边。 你们对话他都听到了。 听到 了，听到了。他又拉着要走啊， 那你不能这么提。那个神知道那还问亚当，你还这么喊呢？ 不是，那后面的是后面的。其实真来讲，我是比较，我是觉得亚当啊，那问题很多。不完美，问题非常的多。你看，等一下，别好，他说正好还不是好，还是正好，但是他有问题。他的问题在哪里呢？因为神给他一个命令啊，他没有把这个命令好好跟夏娃说，夏娃把那命令就他这个全命令就是 distortion 啊。 没有，其实呢，我看这个创世纪，不是是这样的、啊，他说我是讲说，他实际上那阵是这样，因为神呢，我觉得 夏娃后来是被得救了。 这两个人，我们现在讲得不得救是耶稣说了算， 不 是我们说了算。 也在积极的工 作。我们这个以后再讨论，这也是比较长 远 的。 因为我现在说，他跟我讲的，他说 husband who was with her， 他说你看这个很有意思，他说神是各样的树都是从地里长出来的。我跟你讲，这生命树和分别善恶树还不是灵命上一个东西，它是地里长出来的。他说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然后他说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那我就不知道这俩生命是不是长出来。但是呢，神跟亚当说，实际上那阵儿我觉得神造亚当是很好，所以呢，神其实没跟他说你要去吃生命树，你让，因为他我觉得他已经有了，所以神没说你要去吃生命，他只是说神吩咐说园中各样树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上的果子。是没吃的日子你必须死，所以呢，我觉得神并没有说你必须要吃生命树的果子，神说你千万别吃这个，其他你可以随便吃。所以我都觉得那阵亚当还是很完美。 对呀、啊，而且我觉得那个 就一个毛病，就对我来说，他一个毛病是致命的。而且好多我就看到一个毛病，那个也是我的毛病。现在是一切不信耶稣的人都有那个毛病，就是判断。 他没吃， 他没之前 没 有， 他有 ability， 他有这个 potential。 我们现在有 这个判断必须得有人是神给的，因为耶和华神自己就判断。 人要是真是信了主以后哈，就得要像这个死，像判断死，像律法死，像良心死，完全像生命活。你就得做到这一点，这个。 那你看， 那 就是一个判断，你怎么判断什么是生命？ 对 呀， 你 判断 是 什么？ 这是这个 是 是 要有自由意志。 你得向他死到哪一天，但是这是死不了的话，直到那一天身体得赎得荣耀。但是这个一定得死，这个一定是什么叫靠圣灵呢？靠圣灵就是我已经脱离律法了，律法不再管了，就是 the end of law。我现在是自生命的圣灵在我里面。 你觉得圣灵很 powerful， 那神跟圣灵是一样三 对是 亚当每天跟神面对面啊。他看着神，你知道耶那个摩西看一下神都已经不行。 对， 他面对面的时候，那个神的能力就是跟圣灵一样。 哪地方看得出亚当和神面对面？ 他们在园子里走。 对呀，神还得走。 走 园子里走，叫他，他有说他面对面说话吗？ 当然了，那他造他的 时候 面对面 说。 我可以找过 他躲起来的，他叫他在 这 是 犯罪了。 在之前，我想之前找之前有没有这样？ 之前神都告诉他吗？哎， 他把 动物都领到他面前。 他 我们就这样子，我们现在有一个不一样的想法，对不对？我们先放一放，好不好？ 这就好了。 就说他有没有看见神？我是说，神的哈，神的声音， 还让他睡着了，拉块泪出来的。 对，是这样。我们学得认真啊！你们再说的面对面了，我现在找到哪里面对面？ 啊，等一下，我们现在这样，下年会员，我们这个事情上摆。我们大家回去找金姐，你问题大家都知道了，对不对？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大家就是比较亚当和有人性的全人性的耶稣，我们要像亚当好还是像有人性的耶稣好？我们就这个问题， 我 下次来讨论。 我觉得亚当犯罪之前和有 人性的耶稣 是一样 的。 我们现在这个不有人，我们想法是不一样，对不对？然后大家把你认为的理由拿出来。 亚当有这个不太受不听他心里的东西。 好。好，我们今天没有结论，对不对？我们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亚当跟人性的耶稣一样。有人认为不一样，我们下来讨论这个，下一堂来讨论，好不好？大家回去找你认为你的 background， 你认为经节，你把这叫圣经章节拿出来讨论，不要自己自说自话不算数，好不好？那我们这个先放一放，那现在我们讨论其他的问题，我们罗马书的问题，大家六七八章，大家有什么问题，好不好？从第一章到第八章的问题，好不好？ 第八章。 第一章到第八章，第八章到八章第十七节，十八节以后我们下次。 他肯定看见了，那其实肋骨能看不见他吗？ 他都睡着了。 对，太忙。我要模仿模仿，我们这样都不，我们 stuck 在那个问题上，好吧？等一下。 我觉得是天天见神，没犯罪之前，就只是像这样。 向前，再见。 对呀。 好，我们先暂停一下，好吧？下次讨论，下次再把经节拿出来讨论，不要你自己想，你想不算数。 经节写的，从来没有说过神呐。我就再说几句。我们俩，我比如我跟你说，说三年咱俩一块儿去干什么干什么去 啊？ 我如果说咱俩一块儿干什么干什么去，你能够 imply 出来说，至少 看见 见着你吗？有吗？ 可能也可能不是。 你要是说这么的话，我肯定是找不着。 因为咱俩 神看着亚当说，他肯定没这话。但是说他有这话说，我们一起，然后按照我们的形象来建来造人，是不是？他这话总是有， 不是 看着 那个，但是有一句话说的清清楚楚，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这个是 包括 说， 但是亚当， 我觉得是亚当犯罪以后没有神， 亚当 找他的时候，找了以后，他还说你为什么躲起来？他说因为我看见那个我吃圣道， 神可以看见他，但 他看不见神。神是个灵 ，OK， 明白？我们现在讲啊，等一下，我们现在把金姐找出来啊。 你不能你想就是经节要接要找出来， 对 啊，你要有根据跟你 的，对对对，你是推断，如果他推断这是二世谁说的，说谁从来没人见过什么， 约翰福音里头 呀，约翰福音里 那是约翰说的呀。 哎，这个你这个问题又来了，在到底那呀，那你你圣经里面是有多少是真真的说呢？那真是糟糕，这个这个不可以。你这样子吗？那圣经里没几句话是神说的。 那应该说，我写的话都是信实的。你相不相信约翰？ 我相信 你。啊，不不，他说写这个书的人写的都是事实。他说我可以证明。 就是因为我这段时间还听说那个说咱们这个圣经里面说那个女的，是从那个约亚当里面取下一根肋骨，还有人说是那个并只是我没确定啊，对对，老师在这 边要根据圣经， 对， 人说不算数，要根据圣经章节 查一查，因为是就是从哪来的嘛，你从四海古卷那边得拿出来，一定是说，因为我也不懂嘛，你不懂也都是听着别人这个东西都是过来的，那你得。就是说 有根据， 是 有根据，就是说我们现在那下次讨论的时候你要拿出来根据什么， 那这个不是咱也不懂希伯来话， 我不管怎么，我们不懂希伯来文，现在已经希伯来文已经翻成中文了嘛，我们就拿圣经嘛，对啊， 这个词哈不是肋骨的意思，实际上就是 赛，对对对，我们现在这样的，我们现在暂停，我们现在讨论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十七节，别的问题不要提，好不好？现在开始，不是乱套了。 我先说的呀，但是我是为了说那个诚意，我是为了讲的 诚意。好，大家我们是这样子，我们有一个要求啊，就是大家懂了以后啊，你下次人家问你的时候，你要讲得出来。你讲不出来的话，那就表示你不完全懂。OK， 所以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八章到底讲什么？有几个主题，大家抓住没有？哪几个主题？ 我怎么觉得读了这罗马书应该是为自己呀、啊，不是说为了给别人讲出来。 等一下， 我现在是主要是搞我自己的生命。 有两个步骤，神说。神是我们现在想神给你一个命定，这个命定啊，就是你第一步你要活出一个门徒的生命，第一步，那门徒有个使命，这个使命就是你要去十万民做耶稣的门徒，所以你不只是你自己当门徒，你还要使别人做门徒，这就是你的命定，所以你读罗马书两个目的，你自己要用罗马书把自己变成门徒，同时呢要讲罗马书讲给别人听，让人家明白怎么样做一个门徒。 我觉得您这里有一个我跟您理解的不太一样、 嗯、 我觉得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读圣经哈、 嗯、 是为自己，就是为自己的生命，您等我说完吧， 我跟你讲你讲你继续讲、 那个、就是说我读圣经哈是看神跟我怎样讲话，他是对付我这个自己的生命 OK， 然后他对付我生命的过程当中，我自然而然的，我有了他多少生命，我自然而然的就会去跟从他的那个带领，就是他让我去给别人讲也罢，他让我给别人祷告也罢，他让我去给人家做饭也罢，就是说不是说我觉得这个生命是这样的一个自然而然的流露，而不是说如我特别同意，我特别理解您为什么讲这个，因为我以前就干这事儿，我以前读圣经就是，哎，这个怎么适合我先生啊，让应该让他读读，或者这个怎么适合张三呢，应该下次介绍他读，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有一个这个想法说，哦，我读圣经要以后要为了造福万人的话，万坏了，你肯定是落到那个 charge 论断里头了。 好，这是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惨痛的一个教训，对我来讲，一定是为自己读圣经，听到也是这个样子的。 那人家传道人为自己读书，他为什么要去传道呢？他谁叫他去传道呢？ 神呼召他去的呀。 神已经呼召我们每一个人了，搞清楚。你是门徒就一面呼召了，你没有说在不当门徒的可能性都没有，神呼召你就是要当门徒，当门徒就有一个门徒的使命，这么清楚的。 可是您我觉得您忽略了一个概念，就是说神呼召我们是 是 在我们的，是在改造我们的生命当中呼召我们的。 那就说两件事情，你必须要侍奉，侍奉的时候你被塑造，你不侍奉的话你还没办法塑造，你还上不去。问题出在这里，神做每一件事情呢，它是一步一步来的，你先是让你小小的生命能够成长，然后呢神的话来喂养你，同时呢你就是要一边做一边学，这样的话你生命就上去。你不能说只说我读圣经只为我自己，那你上不去的。就是你懂多少的时候你要跟你家人分享，要帮助你的孩子，你懂多少就教多少嘛，他们要求你多，就是这样子。你这个过程里面你生命的塑造，神塑造人是这样来塑造的，就是你懂多少，你的四周的人，你有机会就让他讲你懂那一部分。你越讲，你越就表示你爱他，你帮助他成长，你自己就成长。 如果懂的是错的，我讲给人就帮助他 成所以你真要懂啊，你就算真是你懂，就是要真懂。 真懂。 哎呀，你不是说你不懂的，你去讲的没意思。 真懂 要 懂在心里才能。 我就刚刚说，就说 可以有个理论，但是可能错。 不是他们讲，我觉得他们讲的也不矛盾。我觉得是这样的啊，就是我觉得 Grace 讲的是说，就是说你懂的这些，你得活出来，人家 才能 知道。然后呢，有的人可能在理论上懂多了，比如说我就理论上懂的比做的要多，所以我的女儿都能看出来。 好， 所以你跟她教都没用，你跟她说一段，她跟你说一段。因为他看见你做那个不对， 这你讲的是正确的，但是我反过来说，牧师讲的东西他通通做到吗？ 他不能。但是牧师是， 为什么牧师就不一样了？ 因为做到，但他要清楚，他心 是清楚，清楚就才讲嘛。 而且他知道说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情，不是光是就是要讲数学一样，那不行。 我明白，所以说现在是这样子，神塑造就是这个，就是一边做一边学，这个过程里面，你得到塑造。就是一个活水，你懂多少，你出去多少，他给你更多。就是你要成为一个，成一个那个，不要成死海，要成为加利利湖，有进有出才行。好，我们这是过程啊，这是过程。但是我们就说，你现在我是讲，就是说我是看大家已经是同工了嘛，对不对？同工的意思就是你来侍奉了，你的心态就不一样。你假如不做同工，你就只学，那是另外一回事。那你在生命还没成长，你现在已经比较成长，已经有一点成熟的时候，你就要帮助别人了。你没有说我全学会了我再来教，不可能的。你不可能全做到你才教嘛，对不对？我们随时全做到，全懂了你就做了吗？不可能的事情啊，就一边做一边学吧。 耶稣的道是一个生命的道，耶稣的道是一个生命的道， 明白？ 耶稣传的道是一个传的是一个生命， 是， 所以不是一个知识。 哎， 那耶稣他也讲道，但耶稣首先在他讲道之前，他活的是就是这个道，所以他才能去讲教训人。 你的要求是你没有活出来你就不要讲，你的意思是这样子，对不对？你这样子的话，你讲东西就非常少了，没什么好讲的。我们对，没什么好谈的了。你做到了吗？你问这个巴掌你做到多少，你怎么好谈的？ 我觉得有时候不是讲，或者同学讲，我有时候讲完之后啊，才逼着自己。 没错， 我 说了，这个是对的，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就是说，我觉得我们 more or less 那些呢都能做到一些，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然后他讲的对，有的时候是一个 reinforce 的，比如说是。我举个特简单的例子，就是说我们讲这个因信称义哈，就是说比如说耶稣这爱怎么样，哎呦我明白的一塌糊涂。然后那天我那天 什么是明白的还是糊涂啊？很啊，很 明白。 然后 那天就很 糊涂的一塌明白。 接着分享一下，我送我女儿上学，她怎么回事？她忘了，我忘带电话了，因为她下学得去接车，然后一上车，她跟我说电话忘带，我已经开出去了。我说，然后我就跟他急，我其实还真没急，我就说我一般脾气不好急，但是那天我就是很生，我是很不高兴。我说你这个，你一会儿怎么办？我就给他讲，然后打电话给我太太说他电话忘了，一会儿回家的时候找不着他，别着急，对吧？他得坐校车之类的。 嗯。 后来可能态度不太好，然后那个后来我就说，我说你怎么总这样，就两件事，一个书包一个电话，每天就得忙，反正就一个 jacket。 结果你让我给他 deliver 送到学校，我路上我跟神的领导神给我讲的话，我说这么简单道理我觉得我早就懂了，十几年就懂。神说耶稣是先接纳后改变，这叫无条件的爱。你是先改变，先改变再接纳。所以我们拍摄，我那个，我当时跟严总分享点，那个对我的震动太大，我都信主十几年了，我都觉得刚信主就有感觉的。但是呢 ，it doesn't mean 说我以前全不懂，你知道我说的意思吧？就说，哎，我知识挺多的，但是我觉得你要没有，我觉得还是得圣灵做工。然后呢，有的时候知识，有的时候我懂了十几年了，其实那知识了，但是呢，就在那个时候，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你们俩讲的其实也不矛盾，就是说你该学的都学会了，但是你做不出来的时候没用， 对， 做不出来的时候是没用的，一旦做出来了就有用。 其实这个事情呢，瑞鹏前两天也分享了，就是一般就是说我们在生命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是像像这样，我也觉得就是一定要做的一个成绩，是你一成绩的核心，就是你老是觉得你不能做到，你才能靠耶稣做，这种心态你才能够。就是说你才能去，你的生命就是能够更建造更快。你一旦有时候你好像是停留到一种，你觉得好像是觉得靠立功之法就让我们前一张茶那种。 嗯。 其实这种话，其实说一段时间，其实你要理解的话，其实这话很深。就是说你结合，实际上就是我们每个人会不自然的犯这样的问题。 嗯。 就是说有时候靠着知识啊，或者靠着一些技能，或者靠着觉得的，实际上就是说你或者你就想我能做的一种程度，实际上有时候。你往往是这样，就像刚周一讲，你往往你刚说是这个大话，你过两天你肯定要栽在这个上面，有时候就这样，又栽在上面，这就这时候你就谦卑下来，又回到耶稣那边，你就是真是这样，就是老是反反复复的，但是就是这样， 而且把那个看成死的， 但是 能脱离那个就是要把那个看成死的，我就是做不到的，越是做不到的地方，越是软弱，要神的恩典够用，才彰显神的恩典的荣耀的时候。不一定不是说我要再提高一点，我再提高一点，那个东西就善恶树的果子，那就是还是律法里面，在良心里没出来，没接到第七章，还是第六章里头，一定看成 就 看成没有希望。 就是神光照之后，我觉得实际上那个所有能力，包括这个认罪，然后这医治能力都有，就像你讲的，实际上就是说你知道自己做不到，但是神光照你之后，实际上是一个就叫你觉得印记成绩就没有负罪的感觉。就你知道神已经行，你心里知道了，就像我跟女儿讲，然后我自己知道了，下次我知道 OK。但是呢，就是说下次可能你还犯，但是我觉得就是因为那神是圣灵真的光照的时候，就跟你自己自我克服的就不一样，因为下次还能，所以呢，下次就是好多事儿你就克服了。 你也知道说是神接纳我，就是我这个毛病，神接纳我，吃进去以后，这个知道神接纳了，这个就脱离了，实际上是。这个我们那个就那个肉体是不可能改好的 啊，对， 它是它将来要我们将来要替换一个新的身体，是带着新肠的啊，带着新的性格在里头的，这才我们完全就是我们叹息啊挣扎啊，不就是那个嘛哈，就是苦啊苦楚啊，就是等着将来那个荣耀的身体把这个一取代就好了。 好，其实我们讨论是三样东西啊，一个是真理，一个是生命，一个生活。真理呢，其实呢，我们现在谈的都是这一部分，是悟性上认识这个真理。啊，生命呢是会长的啊，然后生活，你有了生命，有了身体就会活出来了，啊，是三个，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都重要，你不能说脱离哪一个。你真理上要明白真理，然后生命呢要靠着这个圣灵啊，让你生命成长。吃喝耶稣嘛，那你真理明白多，你生命就会长嘛，啊，生命越长多越明白真理了，同时就会活出来，这三个是一起成长。那么我们现在一般的问题出来，这个生命真理走得太快，那就变成知识了，对吗？我的这个，啊，假如说真理没有活出来的话，就变成个知识。这个东西太多了，问题就在这里。对，啊，我们平常都是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是要提倡这一部分要跟上。跟上怎么跟呢？就跟圣灵建立关系。所以我们一直在 或那个内在生活啦，等候神为什么要这个呢？就是让这一个和这个成正比，一起成长。当两个人成长，你就可以活出来了，那就可以结果子了。人家一看到你，你的仁爱、喜乐、和平就活出来了，明白我想讲的？ 嗯。 所以三者都要并进，不能哪个快哪个慢都不好，就要一起成长。啊，先把它连起来了。但是三个是互相关联的，当你这个跟着上的时候，真你越来越明白真理了。你真理活出来的时候，你才真正知道这个真理。你没有活出来的时候，那个真理是不见得真的明白。OK， 好，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这三个要同时进展。不能说只管这个不管这两样，那把这个呢就把它成道路吧，这样你就清楚了嘛。OK， 啊，这样子的话，大家就是我们三样东西都要注重，不能只说不念，是吧？也不能说像那个有的人呢，就说只管自己了，独善其身啊，跟神的关系很好，我就享受啊，别人的我都不理，这也不行啊，这也不对。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啊，能奥秘派的，他走那条路就是一天到晚就是跟神亲密，内在生活过他七八个小时，然后呢也不去传福音，那也不对啊。那有的人呢就是观长知识，圣经读他几百遍，但是活不出来，就变成法利赛人了，对不对？OK， 那有人呢就拼命给他传福音，拼命去传福音呢，自己像保罗就说，我自己反而那个没有得到，就很可惜了，是不是？那就是什么？有人老去医病赶鬼啊，一天到晚去这个搞活动啊之类的，跟神没有建立亲密关系，那也不行。所以我们的小组呢，就是要三样齐头并进，可以吗？好，同我们下面呢，下一次要第八章就要讲到怎么样。活出一个荣耀的生命，依靠圣灵来活出来，解决我们几个我们和其他的和世界的关系，我们别人的关系等等啊。然后后面呢，十二章以后就是应用了啊。我们保罗的书信是这样，先讲理论，理论讲过就是后面就是应用啊，非常平衡。好，我们今天时间蛮多的，因为人少，所以啊，不用分组了，分组没几个人。好，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见证啊之类的，也可以提出来，或者是其他问题也可以讨论。小何有没有问题啊？你都没发言呢、啊，没发言的可以发言。小毛也没法，没问题。 小何，你要说。 小何， 也不是有问题吧？我就说今天好像才知道来的，就是人如果要说现在是你受洗了，你相信了，然后你就是灵得救了哈。 嗯。 但是如果就说你可能还是会犯错的，然后就是你到了天堂，你还会犯错，是吧？ No， 天堂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 天堂是没有，乐园里面乐园。 天使也犯罪吗？ 哦，那是 对。那你人如果到时候就是刚才救了， 我会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那个荣耀就没有取死的那个趋向了。我们现在是灵得救了，但是我们这个身体是包含这个，有时候说肉体就是身体，包含我们那个性情啊，那些犯罪的情。将来我们就等那个荣耀，就在之前我们从那个十七节。八章世界下面就是我们等待那个荣耀的 身体，对， 那个有了以后就不会再有这个罪在纠缠我们。 不需要再说像罪死像神国了，就已经就像亚当吃了那个生命树以后就没有犯罪的可能性。我是这样判断的。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道山老师说的意思就是你先是灵嘛，然后到天堂你还要培养你的魂。 那是乐园，乐园，乐园，乐园，乐园还不到天堂，不是天堂，天堂是最后的。乐园，先摆摆，乐园，天堂是最后新天新地才是天堂。 那就是去乐园，就是人现在死了的话， 死了 去乐 园， 不是去天堂。 不去天堂，对。 这是一种可能性的，就是说你可以没有明说，但是好像可以推断出来说是有个东西叫乐园，最后是天堂，还有一个东西叫阴间，最后是火湖。 对。 就另外两个是反的， 这个加一个 叫阴间，阴间将来会扔到火湖里去。 对。 这是上面说了，圣经说阴间和死亡也会扔到火湖里头去。所以你看那个拉萨路跟那个是到了阴间嘛，哈， 财主，财主 是他们战死了以后暂时在阴间，然后将来要去火湖，但是我们是暂时可能是在乐园， 就是那个就跟老师说是推理，所以那个犹太教里它是上面分好几层，下面分好几层。实际上，对，就 那在犹太教就是圣经， 就业， 有几层吗？ 他不是说有三层吗？ 我不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圣经里 面。但三世界现在是 first heaven, second, third heaven 哈，那个也可以说第一个，从时间你也可以翻译成从时间上，所以那个是比较难弄的，不是我们一般来说这样，是这样，也可能是。 你说现在好比你出去给那些不信主的人去传福音哈，好像我的理解，我当时得到的第一概念就是你信主了你就去天堂，然后就好你死了你就去天堂，我的理解一直是这样，我不知道之间还有一个乐园然后再去天堂啊。 它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最后大家都去天堂，最后就天国。 但并不是说你现在如果死了的话， 现在死了以后 去不了， 不是去不了，只是在乐园里等待，等待主再来以后那才发生，这个时间性的启示录有讲，很多启示录讲得非常的清楚，有几。 如果今天耶稣来了，我们就不需要去乐园了，我们就瞬间身体变化就跟他去天堂，他是有这两种吧，不是那个讲得很清楚，就是说死去的人要活来， 基督台前的 死的就直接改变， 基督台前的审判的是那样。不过那个我们以后再说，那个离题了，离题了。 对，我刚才在想那个就是亚当那个问题哈。 我们下 次， 那就说，就你说很简单啊，你就说那个第七章讲得很清楚，怎么罪不罪性啊，最重要是吧？那简单的就是说罪不罪性，是不是就是说他说的什么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他是这个原则， 靠 就是靠圣灵， 靠圣灵 呀，靠圣灵，但是他怎么靠呢？第七八章讲，第八章从第一节讲到十七节就怎么靠。你靠的意思就是你要把主权交出来，你要死，你的老我要死掉，啊， 对， 然后呢，就把主权交给圣灵，圣灵来带你。 第八章你要讲这个是吧？ 第八章讲这个。 然后你讲的时候会讲一些原则是吧？这原则就是咱们大家讨论的时候，大家都知道这个原则，但是真正对到每个人的上，因为我经常咱们就问问题，我怎么跟主，我比如说就是说怎么叫靠主耶稣基督对吧？这个你肯定有一个原则。但问再多了以后又变成了你做的时候跟他做的时候可能又不一样了，大家经常想听的时候是想听更细节的，但是说一细节又变成了就不同的，可能还是说得掌握原则，然后我再怎么应用到自己这里面是吧， 也可以这么说啊，也可以这么说，但是呢经节就是一节到十七节他讲的这个主要的几个步骤啊，就是说人必须要让你的魂不要自己去，这就是老我这一部分呢，要让它死掉，死掉就是说这世界对你没有引诱了，那罪对你就失控了。为什么失控呢？就是说罪就是你肉体假如是活的话，你就肉体的私欲就会犯罪，假如说你这个人就是说没有对罪没有反应的时候，没有反应的时候，那个罪的权势就拿你没辙了，对不对？那怎么死呢？就是他所推销的， 教出来就是说你做什么事情，你先问圣人我要怎么做，就实际操作就是这样子，不要自己做决定，那这很困难啊，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什么事情来就是兵来将挡嘛，水来土掩了，就自己做决定了，很少真正求问神。求问神什么时候，就是碰到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才祷告，是不是这样？ 就我就想说，就是刚才我们吵亚当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就是凭着主，就是说我要跟你争一下，是吧？不管你说，咱们在这小组里面可以随便争，就随便谈个讨论，但是也没有完成。 对，其实最好的就是你先问圣灵， 我 要怎么讲， 那就对 了。那这对你这个， 我只是说就是所，我刚才说的那亚当表，那个我觉得呢，其实是这样的。我刚才就你说这个，我其实以前总觉得哈，就是说罪的问题，罪的问题虽然说的很好说哈，就是说 OK， 你要是问了神，你不犯罪了，但是我每天都犯罪，我自己知道犯什么，你也自己知道犯什么，有的东西就是。看为什么？后来有一次，我就读这个是一，就我刚才那个刚才老师说了一点，就过去了。开始的时候，那句话他就说，我以前就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行完由得我，由不得我。大家都想引用，然后说哦，后来说圣灵来了，然后圣灵就，哎，我说不对呀，我圣灵也在我里头，我知道有圣灵是吧？我因为有时候 work， 有时候不 work， 对吧？对不对？为什么？哎，他就说的很好，我怎么又回到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行完由我由不得我？为什么？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过了一段就过，因为大家都是说讲的，牧师也跟我讲，过了第一章到第八章好了，没有啊，又回来了， 又回来，就是不能回，我就想没， 怎么不能回？我就 回， 我怎么就不，我就回？为什么你不能回？就是回错，我知道我错了，但是我管我不行就回来了， 不是你要一定得脱离这个， 为什么？ 你要脱离到哈，不再看善恶。 这个说 一定得这样， 我 不能去立志行善了。 我们卷 也不能立志 行善。所谓的立志行，对，不是。所以呢，我自己的感受，我觉得你可能一会儿要向下分享。就他说每个人不一样，我有一次突然明白了，而且后来渐渐 work 了，就是这样。他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行不出来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觉得我自己没有立志行善。 我觉得立志行善那部分是好的。但是我们自己行不出来，得靠神。 对，但是呢，好些时候是我没 有 励 志，对，励志都没有。 我觉得我励志了，然后我说圣灵为什么不帮我？因为你没励志嘛，非常简单，就是找一个你最常犯的错。 对 ，whatever it is， 我发脾气， 那不能说我没励志。 你心里真的没励，你问问，你往里头问，就是说我，比如说我，哎，我女儿以后这样的话，我以后不能跟她发火， yeah. 你没励志。你就是 把这件事祷，你至少跟你女儿发脾气，你祷告吧。 不是， 因为我肯定至少 你要什么叫励志？ 我连祷告你都认为我这个都没有励志的话， 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等一下，我有一个例子，很好的例子。向前说了一个事提醒我了，他说他啊，常常问他儿子，他什么时候犯罪，犯生气。他儿子就说你以前老生气，那现在呢？他问他儿子什么时候生气，他说记不得了哪什么时候生气。所以我听了向前讲以后，我就每天画个叉，我今天有没有生气？耶、yeah, ，这样子，呀、yeah, ，这就是励志。 对，我这励志。 对， 讲的很好。我跟你讲，我全发火了， 厉 害！不是我火没那么大，然后那天我就特难过。后来我就心里那神就是，你什么叫励志？励志不是，励志不是说一等什么达到了，我不想发火了，怎么样？哎，就因为你就是体贴肉体，他讲的是对的，就是你肉体还活着。以前你老我那天我就想，我说哎，看见了，我打出来一份日历啊，一个月。我说你们仨哈、啊，我要一天不发火。你就给我画个星，这一天得仨星呢，没发火。 对， 你知道他们画了三天啊，他们就不画了，因为我真的，我觉得那叫励志，励志完了之后你就没有了。我后来他不画了，我偶尔还发火，但是就频率就小了。 对对， 那你励志了？ 我 励志了呀？ 啊？ 那但是有人脱离，我就说你从神出来，还有一部分就是圣灵，就是你立完志之后，神会帮助 你。 但是那几天你成出来的时候没人帮你， 对对， 你立志也没用，神没法帮你，你从那圣灵里出来了。 对对对， 但是我就告诉你，立志那个老师讲的，他一讲这，我说哎，我真想给你讲这道理。 我 就真的一个地图，这我就说这月的日历，你每天给我发信，所有女儿都微信，你再跟我来，我今天就不给你信了。其实我没发过微信，我不给你干这个，我老是崩溃啊。你叫我吃，我不给你花心了。今天 小孩儿现在就是这么办的， 没 有 我就告诉你， 我们小儿子他们是这一天不捣蛋，有三个 Q 啊。对，我就是这样干，我就但是神会告诉你怎么干嘛，你就真的理智。然后那个事儿实际上也不是，就说你看那个 look back， 你说好几天哇，连个心都没有，那就是你每天在干什么。 因为我觉得自由意志也是神给你的，也有一种选项，我选择这个或者选择那个，我选择不升级，我选择那个。 那保罗说像个标杆之跑，其实他说像个标杆之跑，这个就是一个励志。 对， 因为你像耶稣里就不会有那些东西， 他也知道他行不出来，但是他像这个标杆的时候， 对 这就是一个 提醒自己的。 你说的那个励志是，实际上你就交出主权了，在你生气的这个事情上 surrender 了， 是 submit。 Yeah, 就降服了，降服的这个很重要。 就是我不是我说我你讲那个太，我实在是每次都回去，你知道，那没办法。 Yeah. 你知道哈，我们人生的例子哈，人生有好多种办法也可以 work 哈，但是不能用来 over 来神讲的道。神讲的道是说，我这说的有点沉重哈，因为你可以就是不信神的人哈，他也可以通过一些办法哈，他绝对能够做到，就是有些办法真的 work， 真的是 work， 有些好的办法是 work， 但是神在第八章里和第十章讲不是这样子，他不是说是你要立志行善，我就帮你解决你的问题，他说你这个肉体就是取死的，我是逃课，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肉体就是要犯罪的，我要是脱离罪的，只有一办法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什么意思呢？耶稣基督替我死了，我他一同死了，他现在活了，我活了。这个现在在我里面犯罪的那个人不再是我，而是罪在犯罪。这就完全脱离了，要靠这个，叫靠圣灵，就是说圣灵是讲耶稣的，耶稣是为我们上十字架，替我们死，替我们跟我们一起复活的。这个在，然后这个你刚才里面就讲了一个 point 哈，我觉得他是到这个，就是说你得到是一个心，你没有得到是一个差，你得到的是你只要他就是说你是就是被接受，然后这样的一种就是。这个哈活水那个我知道他哎我知道他替我死了，知道他让我称义以后，这个自然而然会果子会结出来，但是我不能眼睛盯着果子看，我盯着果子看不住了，不住喝忘记喝水了，忘记扎水了，那果子会干掉了，不管好果子坏果子我都不能盯，我只能盯着耶稣基督，多爱我，我的生命就在里面。 但是你还是 SQ， 你这不矛盾，你必须得操作，因为 操练过程它 是 一个过程 啊，虽然我说你给我打星，但是那个为什么我要盯住那果子？因为那个就是因为你盯住耶稣跟盯住果子一样的，耶稣每天都得星，我也想得星，但是我得 这样就好， 我一立志圣灵就帮我，要是我立志了，我要立志说比如说不发就还好些了，我立志不发 做的不好的星 一定要还发出来， 其实 也 是一个 做好的 事，我有做不好的事。 圣灵帮助，不是说我这人多好，我画的心我就做到，是说你想完这件事，你真的立志，你突然觉得神真的帮我，哎，我怎么这些事儿，哎，我就看着他，我就不发火，那不是你自己做的事。你说这全对，但是你得操作，你不可能坐在这儿想完了就操作出来。 对对，所以 他讲的是操作，这不矛盾。所以你要操作，操作完了之后是。我今天做的证是说，不是我这人多好，我把所有的题都改了，是说神多好，我一立了志，神帮我。 是， 但是你不立志，神不要，神给你自由意志，神不会，神不会那个的。 是帮你，但是只是你不 合作，不合作， 不合作。 立志就是要合作， 我也立志哈，我立志看着我肉体是死的。 不是，那也对，我不是说你不对，我就说你做到那个，就说他说你这方法对我来讲，但是唯一最重要的就是最后你心里有信，就 是 神在做，神在做这件事，因为神给你的感动，包括画星那个是神给我的感动啊。 对， 每次我跟那个神感不是说我真的给我画出来了，那画星那个一人感动没有。 对不对？不是说我都说，但是我跟你讲，最重要的是说，其实你讲那个周一问题就是这样，就是说，你要知道神在你身上做工的话 ，it's okay， 今天你还犯，明天还犯，但是神也不会放弃你，所以神最终要做工。但是我们要不立志的话，神也不会非得做什么做什么。 对，我觉得每个人还不一样，可能神通过死里转向他的方法也不一样，你可能是在那儿思念他转向他，你也可能在做的过程中转向他，没有公式我觉得，但是最后都达到一个目标。 对， 我分享一个啊，就是我自己曾经经历过的经验，我就说这个励志的问题。那我当初就是说，丈夫生病，他得了癌症以后，我们家房子就出问题。那时候我们就面临过就是房贷，那时候因为我们的 credit。坏了，所以我们去租 apartment 也有问题，所以就也是面临租房子的问题。那也有朋友就是也是好心，为了建议我们用一种方式怎么能保住我们的房子，就是他就是说想了一个办法。那时候他建议我们的时候，我说实在的，我从我肉体上我很想去采取他的那个方式，因为这样可以保住我家的房子。可是呢，我真的是跟神祷告了以后，我不平安，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那时候我也害怕，也那个什么，可是我就觉得我心里头好苦，因为我要不是基督徒的话，我可以去做去，可是今天就是说你是基督徒了，你也不敢做，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我心里不平安，我就跟神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很久以后。突然一下，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就有一股力量，就出来了。我就说，我说神，我今天选择你，我就不相信，我信了你十几年，你到我今天你不管我，我是怎么跟神说的？我说我相信你，我就不做这个事情。当我选，这就是一个选择。我选择了在神里面，可是，在神里面走神的路的时候，我不知道。我看不见，可是要走人的那个呢，那个已经是现成的方法方式了。可是我这里做选择的时候，我今天突然我明白了，这个也是个理智。当我立志在神里面的时候，这时候不是圣灵就来帮助我，不是我自己的能力。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有一个姊妹就给我打电话来说，那个我跟我先生都一直就说神就一直催促他们，就是他每次祷告他都逃不过，就是神催促他一定要伸手帮我。其实我这个教会的时候，我跟他接触时间不长，我们不是太熟悉呀，那个只是到了教会想互相打个招呼，随便聊聊天，就是那样，都没有很深的那种交通什么的。他就说，他说我们打算出钱帮你们，结果他真的就借给我们很大一笔钱，就让我们用，就是又很便宜的，就是那个房子就不要了，就把它甩了，完了就让我们买了一个 mobile home， 就一次性就付清了。这是他借我钱。那我过后我问他，我说你害怕不害怕？如果我要还不起你怎么办？因为只有我一个人工作，我先生不工作。他说我害怕呀，他也这么说，他说我也害怕，他作为他自己，他说但是神就一直催促他。你看当我做了这个决定以后，这真的是个神迹。那他就自己主动打电话跟我，那我这个房子就我就一下就解决了。我丈夫托一个得病的一个身体，我们真的是就真的是又有自己的家了，他就不用那么担心，他就安心的就养他的病了，所以说这个真的就是说，当在主里面立志了以后，真的就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再去努力，而是圣灵带着你，就是推着你拖着你呀，让你达到了一种，反正就是那个神的恩典和怜悯的那个，呀，我不知道我说清了没有？ 感谢赞美主，你好。 这是我今天突然又讨论到这儿，我突然又明白了一样东西。 所以依靠神啊，是最棒的解决方法。好，我们时间我们还有几分钟， 差不多 。那我们请海旭做个结束吧，好不好？然后我们再。 知道主要在这世界上我们唯一依靠的就是你，我们唯一要走的道路就是你的道路，是吧？啊，不管周围环境是怎么样，不管我们碰上什么样的问题，什么样的困境，主啊，你不断地跟我们说，主啊，就叫我们走在你的道路上， 是 主啊，我们也知道你必帮助我们，必扶持我们，主啊，因为我们是属你的，主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就脱离世界上一切的那些不义，主啊，我们也脱离那些在我们生命里面啊一直啊辖制困扰我们的啊那些问题，主啊，就求你的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动工，主啊，不仅我们啊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也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啊就不断的成长，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啊随着我们不断的学习你的话语，我们也不断的成长，主要叫我们更活出你的荣耀，主要因为你这是定义叫我们活出来的，主要就叫我们在地上能够走你叫我们走的道路，做你叫我们去做的事情，主要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话语，把这样的能力都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主要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我们在这一起向你的祷告赞美和对你的祈求，主啊，都求你悦